欢迎收听969快乐多一点，我是龙叶。我闺蜜呢一直暗恋一个男神，结果昨天呢她男神突然间走过去跟她说，我要让你忘不了我。 哎呦喂， 我闺蜜那个开心呢。结果她男神说，真的借我点钱用一下吧。 够了， 这里是969快乐多一点，我是龙叶，龙马精神的龙，一碗的叶。想和我一起分享更多的段子，欢迎关注969微信公众号，加入969粉丝群，我在那里等你哦。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分享经典好时光。 969听资讯， 经典969精英都爱听，来和泽林一起听听资讯。这两天北京将预计出现一次中度水平为主的污染过程，部分时段呢则可达到重度污染。北京市首批积分落户申报工作最近正式启动，申请人和所在单位可以在申报系统中提起注册申请，并进行实时申报。最近中国空军新型的战机歼十 C 开始担负战斗值班任务，标志着空军攻防作战体系进一步完善。国防科工局的消息，长征5号遥2火箭飞行失力故障，原因已查明，遥3火箭呢将于2018年底发射。近期呢，我国最先进的自主无人潜水器潜龙3号抵达南海海域，将展开首次海上试验及试验性的应用。最近华为获得了全球第一张 5G 产品欧盟无线设备指令形式的认证证书，表明华为 5G 产品正式获得市场商用许可。18号天宇将上演金星和月的美丽天象，在天气晴朗的条件下，公众可一睹金星与一弯峨眉月相伴的场景。 为什么 一片被文明糟蹋过的海洋和天地，只有远离人群才能找回我自己，在带着纤维的空气中自由的呼吸，河畔又传来汽笛声和水手的小雨，永远在内心的最深处听见水手说，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擦干泪不要怕，至少我们还有梦。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擦干泪不要问为什么。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擦干泪不要怕，至少我们还有梦。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 郑智化水手。当年像是水手、星星点灯这些作品都是在90年代年轻人必唱的曲目，郑智化参加的每一场演出在唱起这些歌的时候，台下都会大合唱，场面呢也是非常的感人。其实作为华语歌坛最具有影响力的人文歌手之一，郑智化的歌曲当中所传递出的精神曾陪伴一代人的成长，那些用情至深的歌词和朗朗上口的旋律早已深深地烙印在了一代人的心中，也成为了青春记忆里最美好的音乐符号之一。继续和你在 FM 九六九经典音乐广播经典随身听，今天呢，我们来和你聊一聊有哪些歌曾陪伴了你儿时的成长。关注微信平台经典九六九，来和我聊一聊。 打雷的时候会响，有没有必要显得这么害怕？寂寞的时候会想，你现在在什么地方？等候的时候会响，你身上怎么没有长着翅膀？回家的时候会想，还有没有下一段？ Bye.

令我活至没意义，只作天变迁。尤其是你面貌，又在心间转圈。那次我两月下漫步，快乐只是铺满路途，我也似渐渐迷途，我轻飘飘感到你眼里酝酿数百个问号，在那树干上刻个记号，我却更已是落极茫然，而就在雨滔滔。快语，而为何为何为何仍留在你心？从此都不会乱再说话，从此都不会乱说笑话，无心之失那会意了错误。那次我与你月下漫步，快乐似是铺满路途，我也似渐渐迷途，我轻飘飘感到你眼里酝酿数百个问号，在那树干上刻个记号，我却更已是落极茫然，而就在胡乱与滔滔。全是我落极茫然。 关上车门，一键启动。大伦，出发。开车，你要做的还有很多。你的贴心的副驾，九六九，车舞飞扬。 开车上路难免磕磕碰碰，要是路上再遇见加塞儿，要是路上再遇见加塞儿插队的，没准还来一个亲密接触。那么，如果一不小心撞上了前方的加塞车，这个责任如何判定呢？如果车辆在路口加塞插队导致发生交通事故，基本上都是对方全责，除非加塞车辆整车已进入车道内发生碰撞，可以视情况按追尾处理。如果遇到了加塞并线发生了剐蹭，可以说并线事故大部分都是加塞造成的，很多车主都很反感这种加塞行为，所以对于不打灯强行并线加塞的车坚决不让，这样就很容易造成事故。但无论是 B 车处于 A 车的前方还是后方，出现碰撞事故都是 A 车全责。遇到了后车从右侧超车并追尾的，考驾照的时候都有明文规定说超车得从左侧超车，然而实际驾驶肯定是难以做到的，但是右侧超车后与后车发生追尾的话，前车得为追尾负责，而不是后车的责任。如果在行驶中前车压了实线而且被后车追尾，那么前车是没有任何理由负全责的，所以路上走着千万别压实线行驶，因为一旦发生交通事故，只要有一方违反交通法规，那么全责的肯定是他。

小小，快乐多一点， 欢迎收听九六九快乐多一点，我是龙叶。昨天我们领导呢要求我们写工作总结，我们办公室都炸窝了，都说工作都那么忙了还那么多事儿，都说不写。结果领导就找我谈话批评我了，因为只有我一个人没有交。这里是九六九快乐多一点，我是龙叶，龙马精神的龙，夜晚的夜。想和我一起分享更多的段子，欢迎关注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加入九六九粉丝群，我在那里等你哦。 繁忙的生活中，我们总是渴望很多，渴望幸福。 我要娶她，这是我真爱。 渴望爱情。 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 渴望收获。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你们说得出来。 渴望快乐。 就是这毒有毒。 渴望，渴望。又或许，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坐她开的车，听她爱听的电台，让我知道，原来幸福这么简单。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 随时随地 听经典， 听经典。 九六九听资讯， 经典九六九，精英都爱听，来和泽林一起听听资讯。退役军人事务部最近正式在北京挂牌，将负责军队转业干部、复员干部、退休干部、退役士兵的移交安置工作和自主择业退役军人服务管理、待遇保障等工作。国家卫生委员会表示，将出台规范互联网诊疗行为的管理办法，明确监管底线，建立医疗责任分担机制。滴滴出行在其官方微博宣布成立一站式的汽车服务平台，该平台将涵盖已有的汽车租售、加油、维保及分时租赁等多项汽车服务与运营服务。2018上海浪琴环球马术冠军赛将于20号开赛，参赛的首批45匹顶级赛马已于近日安全抵达上海。太湖世界文化论坛近日向故宫博物院捐赠了一批古建筑修缮的重要材料，包括呢金砖100块、金箔100万张。澳洲一家科技公司研发了全球首个动物用的 VR 设备，能让猫咪们在家中感受到置身于野外的体验。印度理工学院的科学家发现，在4350年前，历史上一轮长达900年的干旱摧毁了印度河流域文明。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十八点的节目。 哎，今天呢又是我和老搭档龙燕来为大家主持今天的话题了。 每次我一听到人家说我老搭档，我就不开心不乐意，要请我吃饭。 好，没问题。 我哪里老了？明明才5岁。 老搭档，一位老搭档，漂亮的小姐姐啊。今天我们的话题是呢，如果有机会回到5年前，你会对自己说些什么？哎，我其实觉得5年前是不是有点短啊？不如我们回到 15年前。 对，15年前会更好。 如果是15年前的话，我会对自己说，好好学英语吧，因为我以前是英语专业的。然后呢，天天上课就是喝啤酒啊，写美术字啊，画画呀，有时候还刺个十字绣什么的，都荒废了。 哦，没看出来啊，龙燕，你这个艺术细胞还是蛮多的，嘿。 是的呢，都怪我太内敛，没有展示出来。 好好学英语，但现在也不晚啊，现在开始学。 你就会觉得那个时候明明你就是 有 这样的，有 大把的时间是吗？ 对，有这样的天资独厚，近水楼台。 哎，这个提升自己固然是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但是如果让我回到这个5年前呢，我觉得可能会让自己就买房吧，小伙子。 5年前其实没差多少吧，15年前才差很多。 相比现在也好多啊， 啊， 北京的房价其实5年前。相比现在还是差的蛮多的，翻一翻肯定是没有问题。 那个时候砸锅卖铁也应该投进去，对不对？ 买房啊，对啊。 那不知道对于小伙伴你来说，如果有机会回到5年前的话，你会对自己说一些什么呢？ 对，关注我们的微信平台经典969，回复关键字5年，在文章推送页面下方留言来说说，如果回到5年前，你会对自己说些什么？ 留言入选之后呢，有机会获得经典969送出的精美礼品哦。 没错，同时呢也祝你好运。我们来听一下这首歌曲，是来自于孟庭苇的《走在雨中》。

算爱，我有什么好悲哀？你要的是崇拜，并不是谁的爱。 我们聊的话题呢是，如果有机会回到五年前，你会对自己说些什么？泽林， 我肯定是除了买房之外呢，可能会想一些赚钱的活动吧。 嗯， 就比如五年前，哎，我想到了一个商机啊，就是五年前可能是直播特别不火，哎，就是你看现在我们的直播， 哦、你就是说那个视频直播， 对对对，现在的视频直播真的是相当于非常的火了。如果 你对自己颜值跟才艺是不是过分？嗯，自信了一些。 没有，完全没有。我觉得我在那个行业应该可以混得如鱼得水。 是，可能就从此以后再也见不到泽林这个人，也不知道他在哪儿了，因为可能捡破烂去了。 哎、有可能是。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听友的留言吧，哈。冰淇淋说，如果有机会回到五年前，我会对自己说，不要那么倔强的做着倔强的事，大学里谈一场轰轰烈烈的爱情，好好读书考研，接着工作旅游。 好的，下面来看到我们的听友白滚滚说，想对五年前的自己说，你现在所偷的懒，以后要以十倍的努力来弥补，别让五年后的自己太累，好不好？ 还有一位听友呢，一圈圈说，留在大城市搏一搏，或许人生就不太一样了。 哎，对于这个一圈圈这个观点，我还真的是有话要说。 是吗？ 我两年前呢有机会来这里， 来到大城市， 但是呢我当时就犹豫，因为觉得在家里面什么编制啊，有房啊，然后过得也很安逸啊， 非常安逸 了，要来这边就是过那么苦哈哈的日子吗？就没有想要来。结果呢，来了之后发现，哇，简直是打开了哆啦 A 梦新世界的大门，觉得来晚了。 是吧？觉得自己之前类似于井底之蛙这样的了。 是的，来这边各种精彩，然后各种收获，所以希望大家不要再犹豫。如果当下你正在迷茫的话呢，其实可以勇敢地踏出那一步，不要等到老了之后后悔。 没错，其实五年真的是不算一个太长的过程了。如果你有什么后悔的，那不如从现在开始，我们抓不住前一个五年，我们可以抓住当下的这五年，在这五年里我们好好的奋斗，或许你以后的人生也会有大不一样了。 嗯，如果你想参与我们的互动话题，如果有机会回到五年前，你会对自己说什么？可以回复关键字五年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面。 那留言入选的听众呢，将有机会获得经典九六九送出的精美礼品。我们来听一下首歌曲，是来自于莫文蔚所演唱的《打起手鼓唱起歌》。 打起手鼓唱起歌，我骑着马儿翻山坡，千里牛场牛羊争，丰收的庄稼闪金波。我的手鼓纵情唱，欢乐的歌声震沙漠，草原盛开幸福花，花开千万朵。打起手鼓唱起歌，我骑着马儿跨江河，歌声融进泉水里，流的家乡遍地歌。我的手鼓纵情唱，唱不尽美好的新生活，站在草原望北京，

九十九一点动听呢，又到了点歌的环节。今天有一位叫做物流的朋友，他说想点播一首王杰唱的《英雄泪》。他说又到了杨树毛的季节，天气马上就要热了，雨季将至，望所有的车友朋友一路顺风，每天好心情。 我发现这位物流这位朋友真的是被输入法坑得不轻啊，各种错字，但是我们还是听明白了你的祝福。 没错， 希望所有的车友呢都能接收到我们这位物流这位小伙伴送出的祝福，祝大家每天好心情哦。 好的，一起来听歌。